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三部门的日前是联合发布的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了。根据该规定的一部分日用品是受到了限制，卷烟呢不能超过2条，白酒呢不能超过56度，手机呢不能空运，只能陆运，一次性打火机、刀具等不能寄递。禁忌物品种类呢从58种增加到了188种，被称为呢是史上最严的快递新规。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今日深圳市的消委会接到了消费者投诉，该投诉者称呢，在近日南山区1949华嘉里餐厅消费时呢，遭遇了餐厅无菜牌、不明码标价、高菜价等问题，其中呢2条东海野生小黄鱼要价4600元。日前呢，深圳的消委会也向该餐厅呢是发出了监督函，督促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而深圳市价格监督检查局呢也是正式立案，调查结果呢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根据澳大利亚悉尼的先驱晨报称呢，该国外交部长毕晓普下令的暂时召回所有的驻外大使，下月回国3天。被召回的是澳大利亚在全球113个国家、地区和机构驻外使馆的官员，包括大使、高级专员和总领事。该报称呢，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目的呢是协助制定该国新外交政策的最后部分。美国彭博社评论说呢，召回大使呢表明澳大利亚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是多么的艰巨。这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智能手机。据外国媒体报道称呢，如今智能手机的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了，许多业内专家认为呢，该市场可能会走向 PC 的老路。2016年的智能手机的出货增加率呢，就从此前保持多年的2位数跌至了可怜的2.3%。不过 IDC 预计呢，这一趋势在今年将得以扭转。 IDC 表示，今年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可达到15.3亿台，同比增长的4.2%，到了2018年增长率呢会进一步提升至4.4%。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暂时呢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送上第一首好歌呢是来自于该辣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满满的一首正能量，希望呢在这个早晨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动力。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 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我想在那里最蓝的大海扬帆，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归还。失败后郁郁寡欢，那是懦夫的表现。只要一息尚存情，握紧双拳。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尼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自在游。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盖拉的《追梦赤子心》，一首满满的正能量的歌曲。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分享一条我身边最近发生的趣事。话说呢，我的朋友他的猫丢了，他刚刚打印好的寻猫启事之后，猫就自己回来了。看到他的表情呢，好像是在说，我是铲屎的，我就出去逛逛，你至于写寻猫启事吗？讲真的，成为猫奴之后呢，我朋友的性格真是变得热情了许多。每一次呢，看到他们家这只傲娇的猫突然跑过来亲昵的蹭一蹭，他都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哦。每次都跟我说，天哪，他理我了，他理我了。难怪有人要说爱猫的人呢都有那么一点点的自虐倾向。当然，分享过了我身边的趣事之后呢，我们要说回今天的节目主题了，就是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这一周在你我身边到底还发生了哪些奇葩的事情呢。先听一首歌放松下心情，接下来奇葩的事情将一大波的送过来。 节气，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欢迎光临，亲爱的，请相信我的感激。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

忧愁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刚才呢，我们是聊到了爱猫的人都有一点自虐的倾向。不过说到自虐呢，我觉得下面这个大哥才叫狠呐。宁夏男子马某呢，身高是不足1.7米，长相极其的普通，身上还有轻微的残疾，但是呢，他却非常了解女性的心理，专挑感情不顺利或者是爱慕虚荣的女子下手，假装呢自己是一个事业有成的高富帅。每诈骗得手一次呢，他呢就在自己的手臂上烫一个烟印，目前他的胳膊上已经有90多个烟印了。换句话说，就是他已经跟90多个姑娘谈过恋爱了。这种人都有如此丰富的情史，再想想正直善良的身边的朋友们，我真是替他们感到不服啊。烫烟印这种留纪念的方式，我觉得确实有点粗暴，要是不知情的人看到这一身的烟疤，估计还以为是烟灰缸成精了呢。当然再换一条思路，如果他要是开一个撩妹的课堂的话，想必呢他一定会受到广大男同胞的欢迎吧。可惜了一身的才华不走正道啊。当然不走正道的人才还有很多，接下来呢想再跟你揭晓答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蔡淳佳的《女人们的咖啡》，此刻应该是女人们的早茶时间吧。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 接下来揭晓答案啊！不走正路，令人叹息的鬼才还有如下的这位，就是呢，日前在浙江杭州一家公司里的资金呢被盗了107万元，警方呢很快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赵某。然而赵某竟然是一名高三的学生，今年呢只有16岁。自去年暑假起呢，他就迷上了计算机的技术，之后呢便跟着一群黑客一起寻找各种 APP 的支付漏洞，以此牟利。14岁呀、啊，就能把黑客技术运用得如火纯青，这种人就应该投身国安呢、啊。希望小伙子以后呢，能够洗心革面，成为网络安全大牛，指日可待。当然呢，我们在此也是希望更多有才华的人士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正路上。好了，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光良的《第一次》。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盘点这一周还有哪些奇葩事正在等着你。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我心难过，心不停的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 是没有分开过。

我们常说啊，教育是一门学问，有酒呢讲方式方法。今日呢，就有网友反映，四川德阳一中学老师呢，发现学生上课玩手机之后，要求学生自行将手机砸坏，事后呢，在社交的网络上赞赏该同学真爷们儿，很佩服他。那么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觉得吧，我是赞同学校对学生的玩手机的管理制度，但是我觉得砸手机的方法好像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欠妥，毕竟是私人物品，老师你就有资格损坏吗？再说了，砸手机呢，这跟孩子是不是爷们儿，我觉得真没什么多大的关系。手机你想想，又不是孩子买的，最后浪费的也是家长的钱，好吗？管制学生呢，完全可以选择更合理更合情的方式，把手机你没收了之后再交给家长，不就更加简单更加的有效了吗？想起我小的时候，只要一听到老师要找家长，我就心里哆嗦，看看这个找家长对于孩子的威慑性是多么的大呀。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明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希望你会喜欢。 学校的无知砸他的人生，我容易醉在酒里，繁华中我是陷落的城市，人们拒绝

东西收拾一下，再耗下去都天亮了。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假如你有东西忘了拿。走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空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拿了，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 我们聊到了老师呢让孩子砸坏手机还称是真爷们儿，我觉得算是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吧。当然生活当中这种例子也是不胜枚举，不信你看接下来这一条。国外的一家动物保护中心救助一只受伤的海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照顾之后，海豹终于痊愈了，它终于可以重归海洋了。于是当地呢给它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放生活动，甚至还有电视台的直播呢。可是当海豹还没有投入海中，一条大鲨鱼突然一跃而起，竟然把悬在空中的海豹给吞了。当时呢大家的心里我觉得一定是一脸的呆萌，说好的放生呢？而鲨鱼的内心则是，人类做了一件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感谢你们的投食。想想啊，好不容易养好伤，这下哼，命都没了。所以说生活就是这么的无常呀。接下来呢我们该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如此无常的生活，你是否还记得当年最初的梦想呢？接下来呢歌曲过后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一起分享啊这一周发生的奇葩事儿。当然或许是因为事情发生的都太奇葩了，所以搞得 Nico 今天也有一点神经失常啊。我们一会儿见咯。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

好声音的中文名称呢，争夺战呢是阶段性的告一段落。在日前的临时申请的停盘的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正式证实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庭裁定的中国好声音节目的汉字名称中国好声音归属于荷兰公司的消息，并宣布呢公司股票也于近日恢复交易。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网络商城。说好买完东西就可以返现的，但是现在呢，商城的人都联系不上了。今日呢，赵女士在一个叫易讯惠民的网络商城买东西，商城呢承诺在此购物的消费者呢可享受消费全额返还的活动，但买完东西之后呢，网站的工作人员却消失不见了，还有消费者呢交款之后并未收到货物。以前呢，通过调查发现呢，商城客服电话已无人接听，目前呢被骗者都已报警处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好歌。这一时段的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粒的《粒粒万香》，希望这一首歌呢同样可以打动到你。 住在七月的洪流上，电台进到理想的万丈，他不是在北风仓皇途径的路回答，他梦中的草原白茫茫，车搭上悲欢去辗转，他尝遍了每个异乡，现实赠送的他。如果我站在朝阳上，能否脱去昨日的惆怅？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这个早晨你还好吗？不好也没有关系，想一想今天是周五了，还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周末马上就要来了，带着无比灿烂的心情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一起分享这一周网罗都有哪些奇葩事儿。我相信接下来我说到的这一条是很多人都已经关注过了。最近呢，深圳少年宫地铁站的马路边呢，有一对夫妻啊，带着孩子搭帐篷，这一住就是几个月。原来呢，王女士的丈夫因为创业失败了，房子被卖掉还债。去年九月呢，他们一家决定去西安发展，不料在西安遭遇了小偷，所有的证件都丢了。经过多个救助站的帮助呢，一家人才辗转回到了深圳。据说呢，这两夫妻啊，一个是硕士，一个是学士，如今呢却要带着孩子露宿街头，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不过呢，夫妻同心，一起努力打拼，东山再起，我觉得也是指日可待的。其实啊，难怪人家说西安是一座来了就走不了的城市呢。嗯，确实是走不了了。好了，开个玩笑，其实呢我还是挺期待去西安玩一玩的，看一看兵马俑之类的。接下来呢，我们送上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陈小春的马桶，有一点戏剧化的名字，但是歌曲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的家有个马桶，马桶里有个窟窿，上面总有个小人，小人间无奈好多。每个家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用完了以后逍遥又轻松，保证你快乐无穷。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它会冲去你所有烦忧。你有多少苦痛，你有多少失落，它会帮你全部都带走。每一个马桶都是朋友，可以真心相守，一辈子你都不能没有。我的秘密太多，我的梦想太重，你会慢慢的亲爱的马桶。 每个家都要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要有勇气手，保证你快乐无穷。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按钮，它会冲去你所有烦忧。你要多少苦痛，你要多少失落，它会帮你全部都带走。每一个马桶都是朋友，可以真心相守，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

重庆的九龙坡石坪桥派出所呢接到了一起报警，称一名男子呢是趴在小区二楼外的阳台的楼洞间层上已经昏迷不醒了。民警呢抵达后得知呢，原来该男子醉酒后想要爬窗进入家里，结果呢从十二楼直接坠落到了二楼。昏迷前呢他还给弟弟打了求助电话，目前呢该男子并无生命危险，坠落了十层楼啊，大哥这以后你可有的吹了。当然呢我估计这哥们儿啊也吓得不轻，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喝酒。在此呢通过今天的节目 Nico 也是要提醒大家，不光开车不能喝酒，回家也不能喝酒啊，看看这没带钥匙要从十二楼掉下去啊，多么的危险呀，一定要珍爱生命，远离酒精。接下来呢送上一首应景的歌，来自于方大同的春天吹。这不春天了吗，每天早晨呢我都能感受到春风划过我的脸。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洞里蛇洞着睡，原上草春风吹，让小姐姐别了睡。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有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洞里蛇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让小姐姐别了睡。 我们继续盘点这一周的奇葩新闻。话说呀，这人啊就得有点想象力。听说呢，现在许多老人呢都会列一份此生还未完成的愿望清单，趁自己呢尚有体力和意识的时候去完成。不过荷兰呢有一名99岁的老奶奶，她的一项愿望就很特殊，就是希望体验一下被捕入狱的感觉。当地呢警方得知之后，竟然十分配合的帮助老奶奶圆了这个梦。厉害了我的奶，难得有人跑到监狱里还能如此开心的。 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盘点一周的奇葩新闻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大家和 Nico 都稍事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赵雷的《30岁的女人》，当然这首歌最近也颇红。 湾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5-1705-0103。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九点九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从鲁谷南路到莲花池西路有3.5公里拥堵，时速低于8公里。万泉河路北向南，从圆明园西路辅路到北五环路有0.7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1公里。东三环南路南向北，从鸿雁路到垂杨柳东里有2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建国路到锦华南街有0.7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3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从奥林西桥到京藏高速辅路有3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3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并提前左路分流。下一时段继续回来，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口。 之前呢，我们介绍过很多位香港乐坛的天后，有关淑仪这样盛极一时却最后遗憾淡出的，也有林忆莲这样努力了30年又在歌手大放异彩的。在那个唱片工业兴盛的年代，永远不缺各种类型的天后，但是其中有一位天后有些特殊，她在盛产天后的90年代末出道，但似乎呢不太多人会把天后这个名号安给她，因为她少了一些高高在上的神秘感，多了一丝古灵精怪的烟火气。是啊，谁心里会觉得一个大笑姑婆能成为乐坛天后呢？但是她做到了，励志的从一个小护士成长为了金曲歌手，从刚开始演戏只会哈哈笑的新人成为了现在的金像影后，她是继梅艳芳之后第二位囊括了香港乐坛和影坛标志性大奖的女艺人，她是香港最后一个天后杨千嬅。在很多观众的眼里，如果有一个香港符号的评选，那么杨千嬅一定会在其中占得一席。不管是专注20年那些经典的粤语歌，还是大屏幕上让人印象深刻的各种角色，杨千嬅似乎是港女的典型代表。她身上总有一股小女孩的机灵劲儿，就像永远长不大一样。她活泼好动，敢闯敢想，因为从小被告知小孩子不能靠近医院，她就偏偏充满了好奇，决定长大一定要在医院工作，于是有了能力就真的考注册护士，这一当就是4年。 他是典型的水瓶座，很有个人的想法，也喜欢新鲜刺激。18岁时呢，许下了两个愿望，一个是拿到驾照，第二个呢是做一件轰烈的事情。这件轰烈的事呢，就是在当时当护士的时候，和一帮同事一起参加了歌唱比赛，结果只有他一个人走到了最后。他有小女生的天真和勇敢，更难得的是呢，他也有成熟女人的智慧和通透。虽然从参赛到签约成为一个歌手，这一路啊跌跌撞撞，但是当他真正的成为一个歌手，杨千嬅就知道这是自己的使命，他用自己的感染力带给大家快乐和感动。一面活泼无邪，一面又冷静理智，这样个性丰富的杨千嬅难怪会成为香港三大词人的钟爱，也难怪他的歌也许只有他才能唱出那种味道。 满街脚步突然静了，满天白雪突然没有动摇，这一刹我只需要一碗热茶吧，那味道只是什么都不紧要， 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他说速度将我推向椅背，模糊的城市慢慢的飞出我的视线，

倒在日光下是冷的，泪在岁月里是冷的，通通都想不到，所有都尝得到，最后有多少次与陌生人拥抱，未来中猜不到，前路中找得到，还希望再一次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 想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朝阳北路东向西，临近石佛营路有一公里拥堵；北苑东路北向南，从北苑小街到来广营新北路有0.9公里拥堵；宣武门外大街南向北，从罗马市大街到宣武门东大街有1.1公里拥堵，时速均低于6公里；复兴路西向东，从西三环中路到洋广店西路有0.8公里。西直门南大街北向南，从西直门外南路到车公庄大街有0.6公里堵，车辆会行缓慢，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继续回到 Nico 为你带来的音乐自在游。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营，我在听，你在吗？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想了，心里不想。

我从